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啦？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天。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今晚嘅政改终极战咧，系做 live 嘅，咁啊，有阿昌喺度啦，跟住阿欧乐天亦都准时嚟到嘅，我哋俾啲掌声自己啊，系。系啦，咁啊，同埋都要多谢欧乐轩嘅，因为 你摆明就系一个左交啦， 吓咁啊， 系、啊、你有乜嘢要多谢我咧？吓、啊，你有乜嘢要多谢我？ 因为我哋嘅节目都做到呢度啦。头先其实之前咧，我哋都同听众交代咗咧，我哋即系今集之后可能要休息一下啦。系，但系今集之前咧，阿欧乐轩咧都碌咗人情卡咧，都请咗啲都重量级嘅嘉宾吓嚟到吓，我哋欢迎阿九哥蔡耀昌吓。 系、啊，大家好，我就。都唔係好重啊！特別早排絕食咗減咗一輪之後，到而家都好似仲係輕咗少少嚇， 係，所以都已經輕咗好多啦。 係，我唔緊要，因為即係講緊嗱，我哋今日咧其實咧係想集中即係討論呢、這、一個即係支聯會，因為就係六四啦，例如啱啱六四紀念館又開張啦嚇，咁、所以都即係請即係作為呢個支聯會副主席啊九哥呢個身份咧，係多啲講即係關於六四嘅問題。 咪先，今集我想知道嗰、那個設定係究竟我係嘉賓啦、啊，定係主持啊？ 我哋主持嚟嘅係，但我唔知啊，因為 你上幾集你又話咩啊？今集咧我哋咧歐樂軒又變咗個嘉賓啊咁樣，我真係唔知道你點搞噶嘛。 咁睇下你嗰個皮嘅表現啦，你呢期係咪又話題人物之一嚟噶嘛？你係咪？ 我點知啊？我啲話題喺你度嚟啦，係啦。 因為同阿九哥解釋一下啦，即係我哋可能即係三節。嘅節目啦，咁樣第一節就可能即係輕鬆少少啦，係講翻啲，因為多啲希望都多啲聽你講嘢，因為可能即係喺傳媒嘅訪問啊裏邊啊，都即係聽你講嘢時間就比較少啦，同埋都即係依排喺網上嘅世界，即係由都可能你都即係好多同歐樂軒一樣啦嚇，俾啲即係所謂嘅本土派咧，都會有啲即係呢一個。 题目系唔同嘅， 系啦， 系呢个要讲明题，同埋群组都有啲唔同嘅。你咁样讲咧，金金大师就会嬲噶啦。佢、就话嗱，我呢本土派咧就唔同黄杨达嗰啲本土派啊，咁样。嗱，我唔系话黄杨达话我系啦，继续啦，系啦， 系啦。咁所以就都想即系、 金金大师好介意噶、 真系 系啊，你继续。 我艾斯咁样，咁所以就即系都想即系阿九哥你讲多啲啦，因为即系嗱，我唔知嗱呢、這个台。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陶君衡系即系创立人，亦都系即系营运者之一啦，系咁样咁啊，都曾经系咪老友啦？几个老友嘅而家， 佢 呢个老友又唔可以单方面嘅。我谂嗱，当然讲开六四嘅问题都大家话轻松啲，我哋都尽量轻松啦。不过六四嘅问题都唔系点样去轻松噶啦吓。咁其实我哋不如真系都入去倾下六四纪念馆，不过。首先想问下你两个先， 觉 得你有冇去过六四纪念馆先？ 我真系未去过六四纪念馆。 咁咪咯，呢啲 抱歉， 你做咩主持啊？罗轩，仲话做主持？ 哇， 吓、啊，即系 你都开我，你都咁惊？ 做下呢、這个吓、啊、功课先噶嘛？ 我有帮你喺港台度讲嘢噶，系啊，嗰阵时咧，法团主席走嚟封烟啊，曹生嚟封烟咧，我有同佢对质噶，我话喂，你栋大厦。系咪嗱？我同大家听众交代一下先，六四纪念馆而家即系出现紧个问题，就在于啊，佢哋个法团主席啦，阿曹生啦，就希望啊，即系透过法律途径嚟到去要求啊，六四纪念馆为你而家你系咪即系违反我哋大厦公契先咁样？咁啊，即系希望有一啲法律诉讼。咁但系我都问佢咯，喂，你话你惊啲嘛？佢话惊人流。咁我话。你有冇問過支聯會即係一齊嚟到去處理呢？咁佢都係業主之一啦。如果佢能夠幫到你嘅話，即係一齊嚟，唔係協調下咁咪得囉咁樣。咁佢又唔係喎，佢話進入咗法律程序，我哋呢啲唔會應啦嘛。咁即係你會覺得係囉，發生咩事呢？不如阿舊哥你講講，你點同佢哋打交道呢？ 我哋就都好想同法團啊，同其他嘅嗰座大廈嘅其他嘅業戶呢都聯絡。 甚至呢我哋喺我记得喺三月尾我就啱住緊食嗰时候都有去同阿麦海华呢就我哋逐层就拜访嘅。 係。 咁啊喂嗰、那个主席嗰栋呢就好啊即係佢话主席唔喺度嗰日都唔返咗未来几日都唔喺度。其实揾来揾去都揾佢唔到嘅。 但是你有拜访其他嘅业户嘅佢哋啲反应系点样㗎 总体嚟讲因为其实嗰座大厦呢大部分呢都真系租户嚟嘅即系喺度营运嗰啲大家知道啦一般就梗系啲投资者啦买咗个地方就系、是、都咁多年嗰度都廿几年有龄咁好多就系租出去租户。咁租户大部分都冇乜嘢嘅即系甚至有啲可能都即係知道我哋係支聯會咧，都係歡迎嘅。 OK， 係啦。咁我哋都同佢講，我哋啲人流其實都會有一個管理嘅，即係人多嘅時候，咁佢哋都冇乜意見。咁唯獨可能有一兩户咧，佢哋係業主嚟嘅。 係。 咁佢哋就有少少意見。咁有一個就比較都好傾嘅，就其實佢都係關心一下會唔會係喺消防啊嗰類嘢，因為大廈都係呢一兩年咧就。有啲消防嘅問題咧，就都同即係政府嗰邊都傾緊啦，仲未搞掂嘅咁，佢哋有啲擔心咁，但係我哋都話咁呢啲當然就係可以大家都係業主一齊處理啦。咁唯獨咧就另外有一户就佢係真係話，我哋就唔想有任何其他嘢，亦都唔想其他嗰啲人咧就嚟我哋呢度，我哋呢度最就係真係做。办公室嘅 佢就唔系曹生，佢系另一位， 另一位吓。 好， 曹生就我反而就见唔到吓。 O K， 咁啊，唯一我谂见到曹生就系佢开业主大会，咁嗰日就阿麦海华代表支联会又去啦。我就当然觉得咧，曹生嗰个处理第一，如果你作为一个法团主席咧，因为我哋都系业主，我哋要揾我哋都唔系好难嘅。咁點解唔揾我嚟傾下先呢咁 佢哋個個都公眾人物嚟嘅。 律師信咁樣就又跟住又話要開大會咁呢個第一已經好奇怪。第二當然揾佢揾來揾去留曬卡片留曬電話又唔覆啦。 同埋佢有樣嘢好得意㗎喎佢又唔係唔識即係唔係一啲普通嘅法團主席咁簡單㗎喎佢起碼都識開記招啊咁樣即係有一步步嚟去做㗎喎識得。 咁就先至令人覺得奇怪。嗱同我第三最奇怪就係咩呢嗱你法團打官司点样都好，咁你法团出咯，嗱你说服到大部分业主，用法团名义，即系大家亦都要知道，用法团名义咧都有可能咧嗰、那个嘅诉讼嘅费用，唔单单你揾律师，如果你输咗，可能要俾埋对方个堂费噶嘛，咁呢啲佢有冇同嗰啲业主倾过咧？嗱，我怀疑可能佢个别之前有倾嘅，所以点解就去到主大会咧？原来咧就话阿曹生就话咧原来嗰、那个法律嘅费用咧就唔使其他业主夹嘅、哦，系佢作为佢个单位，佢系一楼同埋咩七楼两个单位嘅业主就俾呢、这个律师费、哦。啊，当然后来有个最近嘅有个新嘅版本嘅，阿曹真系话讲错咗，原来七楼嗰个都唔肯俾嘅，俾翻自己一份啫。咁所以就话而家曹生话佢自己一个人独立就系、是、支付住个律师费先。啊，都幾奇怪嘅，即係雖然阿曹生可能作為主席大公無私咁嚇、啊，有咩事當仁不讓啦，咁但係係咪咁？哇，連呢個錢都一個人攬曬上身咧，係嘛？因為律師費都可大可小㗎，即係香港律師係嘛？即係咁嗱，呢、啊這個真係好奇怪。咁你如果你話法團係真係希望去做一樣嘢，咁你應該說服其他業主一齊夾錢㗎嘛？咁你又唔係喎？你話自己出，亦都我唔知係咪因為佢話包咗底。其他業主就可能冇乜所謂，先至即係投個債 息。亦都費事走過嚟做價量啦，係咪啊？你兩個拗你拗掂 我想問啦，其實我理解，從常識嘅理解咧，我唔知啲法律嘅問題係點樣樣。佢係一棟商業嘅大廈，係咪？ 係啊。 咁商業嘅大廈，我可以喺嗰度擺 office 租嚟做 office， 亦都可以愛嚟嗰度做商鋪嘅，係咪嘅理論上？ 商铺就难 系唔得，但系其实有一啲闹 quick 咧，其实系可以走嘅。举例说咧，我试过咧走去一啲嘅写字楼嗰度啦。咁啊，其实点解会上咗去呢啲咁嘅写字楼咧？其实咧，我又唔系话去嗰啲咩地方，系团购啊。原来而家咧好兴有啲团购啲嘢咧，最后你去换领咧，原来就系去人哋啲咁嘅办公室。咁就第一啦。第二就我听翻咧，嗰栋大厦其实有一啲嘅商铺咧，或者办公室咧，其实系某程度上租紧。 緊啲商業嘅行為，好似話有啲手機嘅， 其實我喺嚟喺旺角成個好多地方都係咁樣噶啦，家私又有，即係賣電話嘅又有，賣啲科技嘅產品都有咁樣。咁我擺喺度營業，我梗係希望人流多噶啦，係咪咁樣？咁我最驚你人流少啦，係咪？我喺度做生意係嘛？ 所以我意思就係話就算你話係咪嗰度俾係做商業嘅營運都好啦。咁但係而家現有大把，如果你話咁有問題嘅話，我相信全港好多大廈都有問題，就包括咗特別係我啱啱話，喂，我如果我走去團購，走去嗰間即係office 嗰度走入去，跟住我走去拖個夾走咁樣，咁呢啲算唔算係一啲即係完全打開門做生意行為先咁樣？咁其實好多呢啲咁嘅地方，其實我相信係喺好多地方發生 嘅，即係做生意唔得嘅。其實佢就成日咬住咧，就話我哋咧係做一個紀念館嘅嘢。嗱，佢就展示過去嗰個大廈公契啦，透過我哋嘅律師就即係就話咧，嗱、那個大廈公契就話呢棟大廈咧基本上咧就係一個辦公室嚇、啊，即係叫英文 office 係嘛咁樣嘅用途。咁亦都有話咧係有啲嘢就唔可以做嘅，譬如話咩你打到打齋啊。做咁样嗰啲， 想你做骨灰龛啊， 即系骨灰庵啊，嗰类就唔得。嗱，综合嚟睇咧，即系简单嚟讲咧，就系你当然唔能够从嗰个字面就好明显揾到啊，你可以做展览馆，可以做纪念馆，当然而啲公契唔会咁样写噶。调翻转，亦都冇好明显嘅字眼，就话佢唔可以做展览馆、纪念馆。嗱，咁 佢總之冇字眼係咁寫嘅。 咁嗱，當然你話呢啲嘢咧，如果就咁從嗰個公契嘅字咧，就你又可以拗，佢又可以拗。呢度係一種。咁但係我話，就算你係咁咧，如果法團又好，法庭主席都話你係要去打官司，你都冇係好好嘅、好強嘅理據，最多就係50-50，係咪？即係50-50，一般嚟講就係、是。講嚟法律上啊，即係話一般打官司對民事咧就係所謂嘅 balance of probability。如果係50-50咧，一般就邊個係去打嗰個咧，即、就、係、是、原告咧，就應該就輸嘅，因為你既然50-50，即係你想去告人哋，你起碼要51-49，你先至係叫做即係、就是、我哋英文。 或者你告到人啦。 More probable than not 係。咁所以咧喺。呢、這個情況之下咧，如果係50-50咧，其實你都唔應該打官司嘅，即係一般嚟講，我係佢律師，我就會建議你唔應該咁做啦。 但係佢而家個形勢就係50-50，就對於 到今日 生嚟 睇 不利嘅。 我今日睇唔到佢有好強有強嘅理據，或者超過50%嘅理據。 但係佢都要試 甚至 搞兩鑊啦。係 啦，嗱個情況就好，所以就係好奇特，好不尋常。吓、啊，即系系都要去搞下，咁不过咧，我谂咁样啦，就呢度都法律还法律啦，我哋即系今日唔系主要讲到，就讲到呢度，即系我哋即系好似，总之你问我，我觉得事件就真系好唔寻常，有咩背后嘢，大家自己去估下啦。 我明白，因为有阵时我哋睇新闻咧，就算你话李卓人出嚟讲话，你系咪有政治动机咁样？咁我话但系又冇讲话咩系政治动机咁样。咁但系即系起码喺呢度可能都睇到，其实应该系有一啲嘅特别嘅用意，或者系点解阿曹生咁坚持嚟到告你哋先？咁呢點我諗佢係需要嚟到去。 我覺得搞你就梗㗎啦，問題係搞你個方法啫，即係我哋固有嘅智慧，就算本地嘅建制派都好，佢呢啲法律上技術上有問題，搞你我覺得係即係情理之外、情理之內呀。但係即係如果好似搞到李思嫣呀、正義聯盟呀、愛港之星呀、搞個六四真相出嚟呢，咁呢樣嘢就值得，我覺得係即係想問下九哥呢、這個佢哋你呢棚人嘅出現究竟係咪你會點睇？因為啦，本建制派，我諗佢哋都學精咗啊！每次佢哋自己提出嚟嘅時候，都大鑊都賴嘢噶嘛。由當年咩陳一岳又好，即係做學生會會長又好，或者邊個話即係改六四嘅問題， 佢自恃俾子彈， 係啦，即係基本上呢啲六四嘅底線，你唔 噏咧， 即係建制派就已經即係攞咗分㗎啦，係嚇你唔講你就唔會失分嚇。但係今次佢哋都自己即係搞壇咁嘅嘢出嚟喐支聯會嘅話，咁其實你會點睇咧？ 係嗱，當然咧就過去嘅經驗就係佢哋仲越搞就可能係越多人啊不滿佢哋，咁但係永遠都不斷會出現陳一岳嘅嚇，即係好似或者二十週年嗰陣時候咧，又出現過好似曾蔭權嗰啲即係亂講啊咁，到時候我諗未來嗰個零月梁振英會唔會 啊，都重蹈覆辙咧，都好难讲，因为永远都系咁嘅，即系话一方面咧，佢哋可能都知道，哇，喺一讲就濑嘢，但系咧有时系抵唔住水咁样，唔好讲呢一个咩陈德国啦，大家记唔记得再早少少啊？嗰时民建联嗰个当时嘅主席阿马力啊， 嗯， 咪即系有一次咪整咗强讲，就话咩点样咩死人啦、啊，又即系坦克 坦克六 猪只猪去试下咁样系嘛，睇下会唔会变咗饼啊咁样。即系嗰类嘅嘢系嘛，跟住讲完咗之后咧，就又话开始病嘅复发，就上得去内地即系医病。 系 啊，就吓、啊、即系跟住就啊都啊吓、啊、几个月之后都啊即系医唔好啦。 即系你唔觉得呢个系中 从？其实咧就话呢啲嘢咧，不断会有啲咁嘅人嘅。呢、這个第一，即系吓、啊，即系唔好以为啊，佢哋学精咗啦咁样。诶、可能系佢呢个学精咗，但系总会佢哋有大班人噶嘛。第二啊，嗱我就觉得咧。呢一两年亦都系，嗱，而家呢啲爱字头咧，系咩头咩路咧？嗱，肯定系即系建制派嗰班友搞出嚟噶啦。但系佢系即系佢哋本身可能又会有形成咗一样嘢，就系、是、尤其是过去一两年咧，佢哋有啲嘢咧搞一搞可以出到位， 嗯， 系嘛？你唔好理系即系好似好多人即系唔当佢到啦，出到位。 哦，陈正心都叫出到位。 嗱、啊，起码咧就系话咧。一搞咧有传媒报嘅、哦，系咪先吓？其实你唔好好与丑，最紧要系有人即系报你嗱咁样嘅话咧，佢哋咧有一班人嗱呢班人其实好简单，就系好似一啲叫传统嘅土共嗰班民建联啊工联会，佢哋可能唔想咁做，或者觉得咁样做可能即系仲戆居，点都好啦。佢而起码而家有另一班嘅。更加叫啊，叫你叫激啲好，或者叫即系更加 肯做烂头出 吓烂头出。咁佢哋咧又冇乜所谓，咁所以就系、是，所以我觉得就唔系好奇怪嘅吓、啊。所以而家最近我哋都睇到咧，就系、是、面对呢个六四廿五周年咧，六四纪念馆咧，都系从各个方面都会有不同嘅方式嘅一种嘅。叫干擾啊，攻擊。 即係因為我嘅其實想問咧、就是，就係即係會唔會因為即係梁振英即係上咗台，或者係甚至係講緊即係集中咗領導人之後咧，係咪因為呢、這個即係權力嘅變化，就令到即係北京或者香港嘅土共對支聯會嘅敵意係特別提升咗，或者改變咗個策略？咁但係聽九哥你講，你覺得即係純粹有班人戇戇居居又喺度做翻啲蠢嘢啫，係咪咁嘅意思啊？ 頭先嗱啱講你話係咪土共改變咗策略？呢、這個我就真係唔知道。但系而家嘅土共咧，都多咗，即系都複雜 多咗啲門路 啊，多啲路數嘅。嗱，可以咁講，你問我，我覺得總體嚟講咧，嗱，譬如話呢一類，我哋當呢一類叫新啲嘅土共啦，或者佢背後有冇人啲有冇人撐佢咧？如果 好型個名新土共， 完全冇人撐咧， 即係左派同新左派、 啊、都有嘅、哦，大家即係新啲好啲嘛。嗱，如果完全冇人撐，我又唔相信，即係甚至我覺得。呢度会有一啲喺本土嘅啲土共，有啲会撑佢。 咁你冇人撑，你就唔会有即系嗰啲咩清关 会。系啦，即系甚至我你话北京有冇人撑佢系有。咁所以咧，我觉得而家咧，其实佢里边咧，所谓嘅建制派好，叫有位保皇派，叫佢土共又好咧，佢都有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嘢，大家做唔同嘅角色，系嘛？其实佢内部未必有矛盾嘅，你可以话佢而家咧系多元化咗嘅，即系佢哋嗰个成个策略又好，个人物又好，嗰样嘢咧。系，即系你搞下搞都搞唔清啊！ 咁、啊，我哋等下九哥饮啖水先，因为饭都未食啊！即系我哋睇一阵翻嚟第二节。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行，大军阀。 曾经我们相信占领中环是对付中共的核弹， 透过搞一些商讨日，其实就是被特区政府北京政府看到我们挺和平的，不会好像韩龙那次那样的，因为都会是即静默地是坐在个街道上面等候被拘捕的。 说我们是一个没有方案的运动，我觉得是很荒谬的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係認識中國嘅各個方面，推進中國同香港嘅民主化。我哋 其實只要一日嗰個工程係即係未進展完咧，即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政治嘅空間。 我心裏面我覺得即係最激進啦，我認識嘅最激進嘅人啦，叫甘地。佢比呢個世界上任何人都激進。佢用一個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有堅持緊，因為佢相信咗信念，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嘅嘢係唔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拜拜。 可惜事與願違，但係我哋並冇忘記孫中山先生驅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 就要大聲紅心血力贊成鞑虏。 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腳步，殺出血路，對抗極權，絕不手軟。革命精神，坐言起行。新比、新馬、方東A、邵飛、林宏達，雲端起義。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界 Roger。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轩，连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咁头先同阿九哥讲到啦，就係话啲牌即係支联会都面对好多攻击啦，係一方面啦，佢哋嗰啲外字头嘅走出嚟。咁另一方面都有啲即係所谓嘅本土派呢，就对支联会有啲攻击嘅。咁但係其实某方面呢，即係除咗呢两边。 嗰种攻击唔止今唔止而家。係 啦， 即係上年都已经尝试嚟到去拆 反㗎。呢个应该都会讲呢个问题嘅，但係我諗相信除咗攻击之外呢，有一啲对支联会呢嘅批评呢，我相信都系出于善意嘅。即係包括咗，即係我其實某程度上應間都會提好多嘅問題啦。對於支聯會係咁，例如即係講緊即係支聯會可能即係年復一年都係做翻啲同樣嘅嘢啦，或者支聯會個儀式本身入邊有一啲情況都有啲人都好覺得有問題嘅。即係例如即係有啲網友就會覺得以下情況有啲問題，咁你麻煩 Spooky 即係播段聲俾大家睇下，即係嗰啲網友覺得邊段情況有啲咩問題咧？係 某啲報錯咗。 大地上邊被禁止提及。你哋嘅親屬嘅眼淚流盡咗，但係悲傷仍在，仍然係被阻止公開拜祭你哋。你哋仲有啲嘅戰友，仍然係被囚禁喺監獄。 系啦，阿九哥，即系咧，即系好多，即系包括我喺晚会嘅现场，好多身边嘅朋友，即系对于即系一个即系朗读呢个祭致悼词嘅方式咧，大家都有啲意见喎。九哥，你有冇听过类似嘅？ 我有啊，呢、這个我特别就系好似系旧年啊，唔系就系旧年啊，应该讲前年嘅六四之后，呢个苹果日报啊，李伯芳就有讲，即系有。即係蔡耀康啊嘛，即係哭康咁樣嘅講法。嗱，我都有好多次有都解釋過。不過總嘅嚟講咧，其實我係覺得咧呢一方面嘅批評咧，我真係我都同意係我視為係善意嘅嚇。我再去諗翻咧，其實嗰個表達嘅方法咧。當然我是覺得那個場景是 系令到你会谂好多一啲比较悲伤嘅嘢。而我可能喺个表达上面咧，系正如有啲嘅批评所讲，系咪过咗咧咁样吓？咁我时候谂翻，可能都呢个系真系值得谂嘅。其实我喺旧年咧，就喺六四前咧，就都亦都有苹果又再访问我，即系李柏芳都有写，就话你有冇去改善下？咁我就话，唉，都有啊，听到人哋讲，我都即系改一改，就 好似系系咪？ 我识啱啱旧年咧，就因为咧就 落雨， 而家落雨，咁我嗰、那个我都有讲呢个悼词嘅，不过就cut 咗好多，就讲头尾，同埋咧当然都嗰、那个当时嗰、那个。我哋个音响除咗电， 我哋下面都听翻 个部分， 我 都听得唔系好清楚啦，已经因为得一半， 好似去到最后系净系喺度嗌口号啊咁样啫嘛。 可能口号容易啲传咗出去，咁所以咧就可能譬如话喺旧年我自己亦都真系做咗一啲叫做改善嘅咁不过咧就冇机会系可能好全面咁样去表达出嚟。嗱呢啲点我系会好多谢。其实大家嘅即系事实上咧，我谂我哋喺呢一度系整体六四嘅，我哋讲翻另一个头先阿昌讲到个问题啦，就喂系咪我哋不断都系仪式咧咁样吓？其实我谂每年嘅六四嘅烛光嘅集会咧，亦都唔系绝对系全部都系仪式嚟嘅，大家要睇翻都会睇到我哋系有啊，当然有一啲环节。我哋系特别喺开始嗰时候，系会有一个献花啊之悼词。其实如果你问比较系仪式嘅，就系、是、即系我系会觉得系嗰、那个即系献花嗰部分啊。亦都可能有一个喺致悼词之后，通常我哋就会叫大家系默哀。我相信即系如果你讲仪式系呢啲，咁致悼词系咪一个仪式咧？就某个角度可以， 唔系，大家唔系咁样理解仪式，系理解成个六四晚会变成一个仪式嘅意思，就系仪式系不变噶嘛，系永远都系继续做翻同一样嘅嘢。咁就即系例如天主教或者基督教讲紧嗰啲仪式就话啊，咁多年都冇变嘅，我哋今时今日做紧嘅嘢同当年吓、啊，即系几个世纪之前做嘅嘢都一样嘅，咁样所以大家就好共融啦，好共同啦，咁样样系。咁所以即系专门地即系。唔变嘅呢个问题，就系、是、有啲人觉得就我谂系咪要求变嘅时候啦？即系例如，九哥今年支联会嘅口号系乜嘢？ 大家有冇印象咧？ 我冇啊，对唔住，我真系冇啊。 旧年印象就好清楚啦，爱国爱民，香港精神吓咁 啊。 所以 咁你咪咁，即系 有时候 本土派 有争议嘅嘢咧， 喐啦， 有某个角度佢系好事，起码大家记得 系啦。 我哋今年嘅 今年系咩咧？ 系。嗱，某因为我讲完之后，可能大家咧系有某一种嘅 讲啦，你都系讲啦 吓，平反六四，永不放弃。 嗯 ，OK， 咁但系唔系话重夺翻个爱国嘅话语权嘅咩？点解唔继续讲爱国呢个问题咧？ 我哋今年系六四嘅嗱，第一我哋当然每年喺嗰个嘅我哋之前每一路都真系冇变嘅我哋嘅五大纲领啦，大家可能都有啲都好耳熟能详噶啦。在这个五大纲领这个是一贯的情况之下呢，每年我们都会有一个叫类似的主题的口号啦，或者叫这样的东西。那这个其实每年都会有些变化的，我们不是每年都是拿住那个的口号。但是某一个角度去讲呢，就是有很多时候是将某一啲嘅類近嘅嘢係去砌嘅，即係譬如話，我咁就咁大家聽，我頭先講話我哋嘅25周年口號平反六四，永不放棄，大家會唔會覺得都幾似曾相識嘅、哦？嗱，雖然如果你問呢八個字一加起上嚟咧，我哋係過去24年係冇，即係唔係重複嘅。 但我記得你哋有啲 嘢就係你見到係都係。有一定重複，即係你如果講到口號，可能你大家可能都會話：喂，你又講翻嗰啲嘢。 因為舊年其實咧個問題就係話，雖然有好多嘅攻擊對於即係愛國呢兩個字嗰個解讀，咁但係我記得應該係阿九哥你自己寫嗰篇文噶嘛，定係你公開場合講就係話你愛國嘅話語權，即係重新去解釋翻，唔係就係共產黨嗰種愛國嘅，我都有一種愛國嘅。嗱，雖然我唔係 100% 即係。 同意呢一個咁樣嘅詮釋，但係 你都係大中華嚟喎， 係我係啊，當然啦，但係我覺得呢個係叫一個對於我相對上嚟講，我覺得意識上面係進取咗啊，比23、24、22週年嘅時候，即係話你至少有行動話俾人聽啊，我要同共產黨頂一頂嘅係。所以我好期待你，如果有爭議性嘅話，如果你去年覺得堅持係啱嘅話，要重奪話語權嘅話，應該今年繼續講愛國依一個嘢。 我明，但我 覺得咁樣嘅，即係話我哋 陣可唔可以俾我講？ 想去即係有好多嘢，我哋都係覺得要去討論，要去做。咁但係咪話我哋一定要每年？喂，今年講，下年一定要同講同句説話咧？嗱，我哋都有好多説話，唯一我哋真係差唔多年年都講嘅，就係平反六四。 系 嗱，即系话你我哋今年去构思嗰阵时候咧，我哋系比较快，我哋认为其实今年系要想讲啲咩嘢，我哋讲一个口号，系嗰种嘅。 点解要讲永不放弃咧？ 因为我哋第一，当然因为廿五周年，我哋如果廿五周年，当然又会有少少一个特殊性嘅。 系 嗰、那个永不放弃就话俾我哋听，嗱，廿五年我哋如果回望咧，都系个唔短嘅时间嚟，其实。真係一代人都過咗啦嚇。我諗我都負心自問，我諗我哋嗰班嘅人喺25年前，我諗包括陶君衡，我哋可能當時真係冇諗過25年都平反唔到，25年中國都民主化唔到，可能真係嗰陣時冇咁諗過。但係你而家回望25年之後，你發覺呢條路不單過去喂搞廿幾年都未搞掂，而家可能再展望幾時咧，真係都唔係好知。咁所以我哋会觉得呢个25年想如果做一个结或者做一个向前走嘅嘢呢，就话喺我哋无论面对啲乜嘢嘅环境，我哋呢一个平反六四呢样嘢呢，我哋系唔会放弃。 但你想讲咩刘谦？ 咁所以我哋就系用一个咁样希望就作为25周年嘅口号。 我觉得大家呢度有一样嘢其实想搞清楚，因为我哋成日去讲话我哋六四集会应该系要新啲啦咁样。咁你問我睇支聯會咁多年嚟其實呢度分兩樣嘢嘅，就話我又第一我就唔一定覺得佢哋唔係年年都一樣啦，例如話我見佢哋好多時候都會嚟到去有一啲 而家歸來 你自己改埋歌添啦，係啦，咁我意思就話嚟話08年就會一定講零八憲章啦，咁跟住嚟話每一年大約中國內地係發生乜嘢事嘅時候，嚟話特別係一啲維權律師嘅事件，咁好多時候都會拎翻出嚟同大家講，亦都同大家分享，就話中國而家內地嘅人員狀況係點樣。咁其實呢啲嘢可能對於大家嚟講都係一啲嘗試啊，咁同埋亦都即係我諗相信支聯會亦都有一個好強調嘅一種諗法，就係、是、薪火相傳接好民主棒。咁亦都俾咗好多機會學聯啊，或者好多嘅年輕團體。 即係你個 point 係話其實有變過嘅呢幾年係咪？有啲 新嘅。第二就係話變，其實係咪就係支聯會本身變先？係咪我哋參與者本身冇變化先？因為我哋啱啱你講教會，咁教会就即系 suppose 大家系一个肢体咁样啦，嗰个讲法，即系话意思就话，其实本身参与咗，我觉得呢几年就真系变咗。例如话，我坦白讲，我大约我大约2006-2007年都开始越嚟越参与即系每年六四晚会度啦，系啦。咁啊嗰阵时我自己其实冇乜感觉，即系去就去啦咁样。咁但系近呢一两年，特别系我见到陳一岳嗰一兩年咧，係慢慢多好多人參與噶嘛。我有陣時我係某程度上係即係都好感動，即係話嗰啲情況係會見到香港人即係似乎喺呢個城市仲有救喎。咁變咗好多後生仔啊，好多我哋嘅香港人都係即係用一個好好誇張、好多人參與嘅程度嚟到去到支聯會嘅六四晚會咁樣，咁我喂唔係喎，呢啲都係變化啊！咁我記得嗰陣時馬傑偉有啲仲即係寫一個文章話六四可能係一個儀式，咁但係咧佢呢個儀式咧慢慢咧其實係有啲符號嘅含義嘅咁樣，咁跟住就講其實係呢、這個即係儀式本身係有啲值得堅持嘅意思嘅咁樣，咁所以我反而想問就話喂咁如果係咁嘅話。咁你希望係點樣新法先？即係覺得嗰個舊嘅地方喺邊度先？ 或者 我諗其實我覺得咁嘅，即係頭先大家講一個第一嗰、那個儀式嗰、那個講法咧，但儀式就似乎係講嗰個形式，就唔係講個內容。 係 嗱，其實我哋都要值得辯論嘅。第一，到底我哋話為要變，我都係變嗰個形式定變內容咧？呢、這個都係要可以討論嘅。 其實支聯會你問我咧，我哋廿幾年我哋都一路係有想呢個問題嘅。幾近年都舉個例子咧，就我諗大概兩三年前到一次六四之後咧，有一班朋友喺網上係即係 Facebook 討論，有啲我都認識佢啲一啲即係非政府組織嘅朋友，咁啊佢哋都有討論話點點，我都特別揾佢哋去傾。就甚至係再約咗佢哋一班人喺去討論，跟住咧問下佢哋，喂，咁有啲咩我哋可以改咧？咁跟住討論咗完咧，佢哋就話，其實都講一輪之後，覺得，咦，都其實唔係話真係特別有咩改，不過佢話應該有啲深化啲。咁佢有提議嘅，譬如話係咪應該揾一啲人係嚟去講某個題目，係做一啲引介咁樣嘅，即係譬如佢提係咪應該揾阿程翔啊、劉瑞兆。佢哋即係喺六四集會特別去講，譬如而家中國某一啲嘅嘢係點點啊咁樣，即係咁樣咧嗱，我哋都有諗過嘅啊，就但係就當然要睇下嗰、那個喺六四嘅集會，仲有一啲實際嘅考慮，就係、嗰個時間同埋當然個人數係非常之多嗰、那個到底係譬如佢阿、程翔去笑，好似去講 talk 咁。是不是一個合適呢、個是一個是要處理。甚至其實是很早年都有人說喂為什麼你不會去深化一些東西呢樣我記得幾年前我聽過一個網台節目 有一兩位是當時大專2012的朋友在一個網台節目就說支聯會為什麼不說啊跟住有人說喂就算你六四的集會那裡不夠時間去給人去做討論可以在六四之前啦集會之前搞的。我谂佢哋可能唔知道，其实我哋从呢个廿几年前开始咧，都喺六四嘅烛光集会之前，喺四点至六点咧，到而家都有嘅，就喺维园我哋都有一个嘅座谈会嘅吓。咁、其实而家有都有啲市民咧系比较早嚟嘅，有几百人嘅而家真系 都会去参加嘅、 我哋就每年都有个题目嘅，揾几个讲者。嗱，其实我哋你话有啲深化嘢，我哋唔系唔做嘅。但系即系话我哋都过去都试过啲嘢啦。你擺燭光集會呢可能唔係真係可以擺咗咁長嘅時間。咁我哋喺之前有做。甚至喺我哋早六四頭嗰幾年呢嗰陣時我哋就特別就搵當時嘅常委陶君衡就喺六四集會之後都喺維園某個角落就係、叫做呼籲大家去繼續去做一個嘅座談討論。亦都有嘅即係咁不過近年我見到其他有一啲嘅團體自己都有搞，譬如社工學聯呢幾年都係完咗佢哋自己圍一個圈咁樣，就係喺度討論。 你包唔包埋完咗六四晚會，大家一係就走去中聯辦啊咁嗰啲，你包唔包埋嗰啲？ 就呢個就都各有各嘅， 係各有各做法。 即係呢個，因為其實我想深究嘅地方就係話呢啲細節嘅微調之外咧，其實個最重要就係話。究竟整个晚会本身会不会除了悼念之外是应该包含住更加多政治含义，而那些政治含义是跟当时的时局是紧扣起上来的。 为什么这样讲 呢？就是说我跟九哥分享一些经验，就是我跟大学同或者中学生，我都因为工作的关系都会很多联系。所以我每年都可能鼓励很多即是读大学或者甚至中学的同学呢就来六四。但是这几年呢我经验就是说呢他们去完之后呢是没有人回转头的。即系冇人翻转头，意思就系去咗一年之后咧，佢哋觉得啊，我去咗啦，啊，我即系做咗一件即系香港人应该做嘅事啦。跟住咁多年嚟，跟住其实年年都一样啫。我去一次已经够啦，系我见到系冇一个系重新会系第二年再喺即系维园嗰度出现嘅，系咁所以即系而家会回应即系所谓即系一班六八九之后出世嘅年青人。即系我成日要面对答一个问题嘅就系，或者请九哥嚟答下就系话，中共平反咗六四。香港有咩着数呢？我香港作为香港人，中共呢个当权者系平反咗六四，香港有啲咩可以直接受惠呢？系 首先当然咧就未讲着数之前咧，我相信我哋最基本要中共平反六四咧，就唔系因为想要着数先啊，即系呢个要讲清楚，要真系我哋觉得呢样嘢要平反，呢个第一点。嗱，第二尝试讲下着数啦。如果中共平反六四咧，我相信佢真系平反六四咧。嗰阵时候咧，佢内部咧，就算唔系一党专政已经冧咗档啦。嗱，其实一党专政冧档咧，就可能系咪都平反噶啦？就算嗰阵时嗰个平反唔系一党专政已经冧咗档咧，佢里边嗰个嘅内部某一定程度一定系嗰个民主程度咧， 係應該有所改善嘅。呢、這個我唔係就係講中共，而係可能成個中國政府啊，即係各方面，就算未完全去到全面民主化。嗱，我當然覺得中國嘅民主化、中國嘅開放係會對香港嚟講係會有個好處嘅。呢、這個係即係我相信嘅。我亦都相信呢個係好多香港人都係期望嘅。 嗱，我因為點解咁提呢個問題呢，就係、是、話當即係一班，尤其是好多年輕人講緊即係即係中國人同香港人嘅身份問題連接住所謂本土意識嘅增長嘅時候呢，即係大家都開始問一個問題嘅。咁當然我其實我嘅答案同你好類近嘅，阿九哥。嗱而現實上面反應係點樣呢？嗱，我不如我換一個角度去問你。我想問一下上海啲民主派議員去上海嘅時候呢，長毛啦，長毛就即係打回頭啦，係咁湯家驊就覺得即係長毛嘅問題喺邊度呢，就話呢即係爭取普選同埋即係平反六四呢就應該係分開處理嘅。咁呢樣嘢九哥你認唔認同？ 其實呢個睇下你乜嘢嘅角度去講啦，即係我哋如果去做某一個好具體嘅行為嘅時候，即係譬如話你去上海係咪要攞一件著一件嘅六四嘅相關嘅衫，你去見到你上海又好，北京又好，邊個都好，啲中共嗰啲友係咪就一定要講六四？我覺得呢度呢，如果係我都會做。 嗯， 但如果你問我，喂，如果其他嘅泛民嘅成員佢唔做，我係咪會鬧佢呢？我未必會咁做囉。因為我會咁做。 我唔係鬧佢，我覺得佢想問係個邏輯上有冇問題，湯家驊呢個講法。因為我好想問湯家驊一個問題呢，就係、是、我聽完佢講法之後呢，我就一路諗，如果第日嘅提名委員會係會篩走一啲公開支持平反六四的候選人，咁呢一個仲係咪一個真普選？ 咁梗係唔係啦。 而如果係咁嘅話，咁其實講普選嘅問題同埋講六四嘅問題都係一個二二一嘅問題嚟嘅，就係、是、即係正如阿九哥頭先咁講，民主派即係爭取咗咁多年，六四係一個好基本嘅價值觀嚟嘅，即係大家標 籤， 但你這個六四其實大家作為但標籤大家作為民主派係 可以代任何方程來嘅。哦，不唔緊要嘅啫。 係嘛？即係我如果嗱，即係長毛嗰度嗰個問題已經係一個問題啦。首先又有人喺度爭拗過，就話究竟長毛件衫係究竟係天安門母親嘅產品啦，定係支聯會嘅產品啦？係 佢做你個好朋友梁繼昌都帶上上海著㗎。 天安門母親運動嘅一個產品 係 而。天安门母亲运动同天安门母亲嘅群体呢亦都系有分别嘅。天安门母亲群体就系、是、即主要系内地啦，就即当然代表人物就系丁子霖教授。 系。 呢一班嘅烂熟。天安门母亲运动其实就系香港我諗我十几二十年前大家搞出嚟嘅一个喺香港嘅组织，系叫去声援天安门母亲群体。而实质上呢支联会系天安门母亲运动其中一个团体成员嚟嘅， 系啦。咁其实即嗰、那个其实争，所以话争拗个意义嗰件产品都其实已经唔重要啦。原因就系话阿毛系因为 系同六四有关 啦，因为六四其实上海嗰个海关已经好活灵活现咁样展示咗提名委员会个运作噶咯。如果你唔肯放低六四嘅嘢，你就唔准入闸，系咪？咁而即系长毛系因为六四，大家你有冇听过阿九哥阿啲人已经讲阿叫阿长毛叫支联会主席啦，系吓，因为即系。長毛是因為六四的問題而是被人掟翻出嚟嘅，跟住黃光亞俾人幾記者問噶嘛，就係話即係阿長毛係咪仲愛國愛港啊咁樣，咁就話你違法即係帶違禁品入嚟，梗係唔愛國愛港啦，或者好難符合個定義啦。喂，阿九哥，所以一開始我點解問你愛國愛去翻即係爭取話語權嗰樣嘢咧？就係話而家其實佢講到明就話你繼續講六四咧，你就唔愛國啦。 咁不過咁講嘅， 支聯會其實想爭取話語權嗰個思維嚟講咧，即係好希，我亦都期待，即係理論上見到，即係至少會聲援阿長毛啊，或者係有啲比較即係嚴正嘅聲明同反應喎。但係我唔知係咪因為即係依排搞緊呢個六四紀念館咧，我媒體上邊我就見到 喺長毛嗰陣時發生之後第二日，係出咗一個聲明，大家都可以上去支聯會嘅網站，即係有我哋係好清楚出咗聲明。 谴责中共嗰个做法嘅。 系我因为啊，就算啊九哥咁样讲啦，咁但系我想回应翻阿杨继昌嘅，因为我自己会觉得，所以亦都系因为咁，我会觉得如果泛民议员能够喺啊，即系就算上上海都好，咁啊真系讲翻一啲六四嘅讲法嘅话咧，其实好事。咁当然亦都我哋见到啊入边，我哋即系最后虽然即系有啊。除咗我哋去提公民提名啊，或者係普選方案都好，咁亦都即係有唔少議員嚟到去講翻六四嘅講法啦。咁但係即係你問我，其實兩樣嘢其實從來都唔係話咩排佢啊，咁其實係有一個關係喺度㗎，係啊。 咁你個 point 係咩啊？ 唔係我回應翻 佢。不過我就其實咁樣嘅，即係當然呢個就睇。整樣嘢，譬如話，甚至我哋睇最近可能呢所謂幾個月呢年紀啦，好多事件或者好多嘅叫做北京嘅不同嘅人可能講嘅唔同嘅説話，有好多其實大家都接受唔到嘅講法嚟嘅，即係由外國外講到乜乜乜好多呢啲咁嘅嘢啦，但係我又冇需要視為。呢样嘢佢哋就系咁，我哋就冇得再争取。我唔会咁嘅，我继续要闹佢，继续话佢咁样系唔得嘅，咁样系唔能够符合到香港人嘅要求。 因为我相信我 应该系咁样嘛，即系话你唔好当话佢哋就系咁，你仲同佢乜乜乜咁样系嘛？ 系我明白，不过都系难搞噶啦，因为即系大家谂翻咧，就算2010年政改方案，佢第一样嘢要求你系咩啊？第一样嘢就系要求你同支联会切割啊嘛。 所以 咁即系嗱，即系呢样嘢会佢嚟紧会一路会越嚟越介意。 特别我同你， 佢越会越嚟越介意。 我特别同你讲，即系当然你嗰阵时系民主党，我唔系添啦。基本上如果喺翻民主党嗰、那个路人小嘅报告咧，就佢都好清楚讲啦。即系最初佢同即系有啲接触嗰阵时候咧，就喺度讲支联会嘅问题。 系 何俊仁好清楚讲，佢喺支联会嗰个嘅参与系唔会改变。后来啲友已经唔讲啦。嗱呢样嘢系咪表示佢哋改变咗立场呢？就话北京未必系。 嗯。 即系可能佢继续系好唔顺超你㗎啦。 去个你呢排 系咪，我真系想讲由头到尾我哋喺去处理支联会嘅问题上面冇改变。改变嘅唔系我哋。系嘛？即系呢个系好清楚，无论 唔系啊， 九 哥而家唔系 讲紧， 而家唔系讲紧改变个问题，而家讲紧系顺应时势，令到个运动有更加大嘅能量嘅问题。点解我咁讲咧？一开始问你其实本土派嘅问题，我觉得咧，其实长毛上完去俾人落翻掟翻落嚟之后咧，其实某程度上咧都帮咗民主派咧一个好好嘅即系效果嘅，就系话喂，其实。就算有啲人话有公民提名，有啲人话冇公民提名，咁其实喂平反六四系一个好好嘅指标，睇下呢个提名委员会系咪真系有筛选嘅。而如果系咁嘅话，其实即系有人问到，即系一开始问到话，啲年轻人问到，即系平反六四有冇数咧？其实呢个想引申到嗰个意思咧，就系话其实支联会系可以喺呢个议题上边，喺普选嘅议题上边有更加大嘅表态或者行动，嚟话翻俾香港人听，其实平反六四同。即是香港人争取民主是一件好本土好意义一嘅事情嚟嘅。你明白我意思？ 但点样实践，我想知道点样实践。因为你话连结啫，咁喂讲咗咁多年都系讲话咩没有民主乃有民生，咁样都系呢咁嘅讲法嚟㗎啦。咁、但系个实践应该点实践，不如系啦，边位可以讲下。 但其实系咪可以连结，就我都即系唔知道，因为另外啲好多人就话香港讲乜鬼中国咁样。嗱呢、这、一個我諗，譬如話支聯會喺譬如香港普選嘅問題上面，嗱我哋當然都視我哋係香港，我哋一個分子，所以其實喺普選，我哋都有即係包括七一咁，我哋都有出嚟噶嚇。咁但係咧作為一個組織咧，我哋知道咧，喂，如果我哋將香港嘅普選又變成支聯會嘅重點咧，咁我哋六四都唔～都咁啊？点搞咧？咁所以咧，我哋真系始终都系以六四作为支联会工作。但系我谂香港其实有其他更加多好多团体，即系当然而家拣普即系普选拣政改，而支联会里边嘅人啊，包括我谂我哋每一个特别可能大家有一定认识嘅常委，佢大家喺香港嘅民主化工作上边 亦都係有其他嘅位置係去做緊，有時候甚至可能幾間冇咧都我哋清楚人大家都未都搞好清楚。但我返返去支聯會呢，我哋始終真係嘅就算喺今年六四廿五周年，我哋真係更加好希望呢係以六四係作我哋作為一個團體，我哋要主要去搞嘅嘢。而當然今年嘅重頭戲呢就係、是、六四紀念館嘅設立。頭先當然我一開始我哋都有講六四紀念館啦，不過就講咗嗰個官司嘅問題。真正其實我都好希望，即係唔知一間仲有冇時間，其實係真係好希望，即係無論你兩位主持又好，其他人都真係而家要去睇睇。唔係 一年半載嘅需要嘅嗰個目光注視一樣嘢噶嘛？六四紀念館係前人種樹一種細水長流嘅模式噶嘛？但係今年個民怨嘅勢態，或者對於爭取普選嘅渴求，係一個好特定嘅時空之下嘅一個形勢嚟嘅。而咁啱又撞正六四廿五週年，點解要寄望支聯會或者有人包括我在內，希望支聯會做多啲嘢嘅原因，就係話你廿五週年六四嗰晚，你係真係召集到廿幾萬人喺條街度啊嘛？而喺嗰條街度會唔會能夠？是成为即是将纪念六四的声音同埋即是争取普选的声音结合埋一起呢，而有些人呢是写过一些建议的。其中一个建议我觉得值得同阿九哥你分享的就是说呢，其实经过长毛单嘢之后，支联会不妨是要向中共叫阵，或者向北京叫阵，就是说如果你不讲清楚，你提名委员会不会西走支公开支持平反六四的候选人的话呢，今年我哋支聯會呢，我哋照搞一樣模式一樣行動，不過今年我哋喺遮打花園搞。OK？ 其實冇咁影響到任何支聯會，或者我哋頭先九哥你講即係悼念六四嗰個原則同埋原意嘅，甚至我哋每一次我哋睇返即係香回顧返香港即係八九年嗰段歷史，我哋見到有一百萬人上街，嗰張相啊就係一百萬，即係好多人就圍住舊立法會人山人海嗰個環境㗎嘛。如果有廿萬人再企翻喺中環嘅話，第一你係重温翻嗰個環境廿五週年；第二咁亦都好清楚啦。我諗你九哥你都諗到噶啦，預演佔領中環。即我哋諗來諗去，影響唔到支聯會嘅行上嘅理念或者運作，轉個地方，但係有收到好大嘅政治效果喎。九哥你點睇？ 我覺得我哋唔係為咗某一年啊嘅嘢係去做，咁六四真係一個。我哋有長期性嘅嘢，維園呢一個嘅每年嘅燭光集會呢個標誌咧，大家真係唔好輕易就話喂，我哋轉咗個地方啦。亦都當然呢一兩年啦，包括舊年有啲人話喂，點解喺度啊？點解唔去中聯辦燒烤啊？即係咁樣食。我覺得你要係真係要持續係俾人睇到，我哋係有一個咁樣嘅位置。去做嗱，我真係想講，有時候啲嘢，我哋話你話，都睇咩？點解唔轉下咁樣？當然係可以討論，但係其實要諗，有好多嘅細節。就我舉一個例啦，即係譬如我哋要搞一個即係集會啊，喺個場地上邊，到而家我都諗唔到有冇邊個。從同一個位置上面是那個地方是會比維園是可以個容納性是會大呢，這個這都是 有沒有傾，其實我反而我想知道咁多年來有沒有討論過有關的這個問題，因為我即刻諗到一個地方啫，跑馬地馬場，因為其實呢樣嘢可能某程度上我自己諗嘅咋，就可能都有啲意義啊。咁例如話當年都有搞民主歌聲獻中華啦嗰度咁樣，咁同埋都容納多好多人啦咁樣。咁即係類似其實咁多年嚟個討論有冇討論過話關於地點問題嘅其他嘅諗法咁樣嘅？ 我哋又真係冇特別多得㗎啦，其中當然呢就頭先阿老先提到即係嗰個位嘅問題呢，就我相信啦，即係如果就咁諗呢都有兩大問題嘅。 係 第一個問題就係你馬場係馬會， 係 馬會俾唔俾你咁做呢，咁樣係咪 佢當年俾啦。 當年其實我都唔知係點樣即係搞出嚟嘅，老實講呢就係真係一個係好特定嘅時間嗰、那個嘅情況嚟㗎啦，嗰民主歌聲獻中華嗰日以至到六四黑色靜坐，就我都有去民主歌聲獻中華嗰日就唔係去聽歌啦，都係去。 但係嗰陣時你見到好多人今日變曬臉啦，係啦。 嗱 由我谂六四一周年开始咧，我哋都系一路系以维园足球场吓嗰度系做一个点啦。咁第一呢个当然就系已经成为一个标志。另一方面当然喺头先讲马会其中一个问题，即系嗰个 喂俾翻你啦。 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当然嗰、那个如果讲嗰个方便程度，亦都系有分别嘅。即系你维园嗰个交通系便利好多， 维园不能变啦。系我谂我唔休息啦，因为好多嘢想讲，已经唔够时间。第一个系维园嗰个即系象征性意义啦，九个 point 第一。第二样嘢就系都系讲紧啱啱讲到交通啦，仲有冇啊？系第三有冇第三先？嗱，我即刻可以， 我觉得呢两点系即系 唔系，我即刻可以有个反建议俾你嘅，就系话你维园可以照搞，不过请即系可能派一队分队知青组喺维园发喺即系立法院set up个坛咯。 咁你咪分开咗啲群众？ 咪你照旧你旧会去嘅，会年年其实维园都逼爆嘅咧，已经系 系 嘛？即系唔系我头先听到阿九哥嗰个意思就话，你话讨论可以讨论嘅，但系即系但系你好似已经有个话就话可以讨论，但系其实就话唔使谂噶啦，一定系维园噶啦，嗰度最大效果噶啦，不容讨论噶啦，系系咪即系咁样样咧？系 其实我谂第一你话讨论，当然唔系所有嘢都可以讨论嘅吓就我只係話咧，喺我哋過去一路可能都有考慮，嗱我哋冇特別考慮，真係其他點嘅。其中一個因素就係我哋真係覺得係應該有一個最後一個點。我覺得六四大概五六週年咧，都有人提嘅，有陣時即係九七前有人提，喂有啲新界嘅，喂好遠喎、啊、你維園，好唔好你搞幾壇啫？譬如九龍一壇，即係新界兩壇，咁新界東、新界西定點樣？即係咁樣咧，咁樣即係好似花墟咁樣，即係 五區嘅六四， 係啦， 悼念。 嗱，我哋當時都係真係都有諗過嘅。跟住咧就亦都係覺得喂咁樣唔好嘅，你係應該將佢聚喺一個位，呢、這個就係最清楚。嗱，喺當然而家嗰個維園嘅人數都越多，我哋希望更加多啦。 已經逼爆咗啦，而家廿五週年， 喺我哋都係即 係 當然都 會 再去諗下一個地方上邊仲有冇啲位係可以出到咧。嗱，但係逼爆當然亦都有逼爆嘅佢嘅好處或者佢嗰個效果嘅嚇。 我意思係咁嘅，咁我覺得喺就算維園都好，咁但係有好多嘅即係市民，就算係哇年年都涌入嚟，有啲根本次次去到最後，咪又係塞咗喺銅鑼灣嘅地鐵站。咁最後除咗聽長毛喺度叫人哋即係曾蔭權你撲啦咁嗰啲，咁跟住即係你都唔知可以做啲乜嘅時候，咁其實係可以諗，即係我覺得可以諗下究竟點樣將個大會個信息即係去到唔同嘅地方，即係嗰啲市民嘅係咯。 咁但係即係話，即係我聽九哥講係。如果在普選的問題上面，即是支聯會就即是說我講六四的啫，這樣就不會有更加大的行動對於這件事上面，是不 是？我都是說是一件事的，就是我覺得任何事當然的，其實 你問我原則上我不會說喂你我一定不會跟你去說的啦，因為都個會支聯會都不是我個人的，是不 是？這個就是進取不進取的問題， 你是可以去談，但是因為我個人我會覺得支聯會其實我哋最重要真係喺六四呢個問題上面嘅一個緊守，唔係話我哋唔重視嘅問題，因為第一我嚟香港唔係冇人搞啊嘛，唔係冇人搞政改啊嘛，其實有好多其他團體去搞。我哋亦都喺其他嘅身份亦都係搞緊。 個邏輯就係話，一班民主派嘅朋友，廿幾年前靠好多都係搞六四起家，跟住之後變成港同盟民主黨，係嘛？佢哋嘅政治本錢好多，即係明顯地都係靠六四而嚟嘅係。而佢哋作為民主派，爭取咗普選咁多年，如果爭取唔到一個特首，連公開講六四支持六四嘅機會都冇嘅時候，最尾如果爭到個普選都係冇人講六四嘅時候，咁樣。呢个系咪真的有普选呢？ 但 系 要 真系民主派， 争取一个特首，我应该想简单，我想话，我系希望个特首当然系可以去讲六四，吓、敢于去讲六四，啊，甚至如果特首系敢于去我哋每年嘅维园烛光集会，呢、這个当然系我期望嘅嘢，要去争取呢样嘢，我哋亦都喺而家嘅政改上面争取一个反筛选嘅一个提名，就系、是、做嗰样嘢啊嘛。咪做緊咯，系咪？即系话，我觉得系好奇怪嘅。大家一定要用某一种方法，只叫系做嘢，其他嘅叫唔做嘢。 呢、這個咁嘅邏輯就本身係非常之怪，亦都係我覺得唔能夠接受。 我而家係而家唔係講緊話做依樣嘢唔做依樣嘢，係講緊一個進取性嘅問題，就係話而家你。六四執光集會你係就係即係實實在在你係 gather 到二十萬人， 你自 嗰二十萬人你就係我哋悼念嘅啫。 你係你其實嘗試不斷就話我哋係唔進取，如果唔進取啊，而家到今日北京係唔會理啦。就係、是、因為到今日都仲係一個好大嘅眼中釘一個刺，因為廿幾年之後都仍然可以聚到咁多人，成為一個喺世界上面都繼續係全世界注視嘅嘢。甚至中國內地的新一代都是因為我們有持續香港有搞這個六四中央集會，他們可能才會注視到六四這件事是不進取的話，我覺得是不能接受，即是大家是、你是要一個貶低的講法，這個既不符事實， 這個不是貶低的方法，因為我正想問九哥就說對於 咁所以但唔好话我哋唔进取啦、 這個。 其实我觉得我 非 常進 取，如果系真系要你好想影响内地嘅朋友，亦都即系支联会咁多年嚟，亦都声称佢都帮咗好多内地嘅维权嘅人士，或者即系支援即系内地嘅民主运动啦。咁亦都讲成日都讲即系中国冇民主，香港冇希望，我哋先要支援外国民主运动噶嘛，系咪？咁但系调翻转头，香港到而家香港需要支援嘅时候，会唔会即系呼吁？內地即係參與嘅同胞，如果佢計量過自己嘅人生安全成本代價之餘，係呼籲佢嚟佔領中環呢？即係我意思係話，既然咧，依度有啲人咁問嘅，即係有啲所謂本土派嘅人咁問，唔係一定代表我咁諗啊，係即係依度帶出嚟討論就係話，你支聯會支援咗內地咁多年啦，而家香港需要支援嘅時候，你係咪叫翻內地人嚟支援我先？依個係修成正果嘅時候嚟嘅，係咪？係咪應該要叫翻即係支聯會幫過嘅人？可能黃雀行動送咗去美國嘅人，而家香港要需要佔領中環啦。香港民主作為即係打開中國民主缺口一個機會啦。中港係個民主命運都係一樣共同嘅時候，叫翻佢嚟即係支持香港嘅民主運動咧，叫翻佢嚟香港佔領中環咧，係即係講緊進取，係講緊呢一唔同嘅方法，唔係淨係講緊頭先嗰個建議。 我諗你呢個就唔 係 叫進取，你呢個叫市侩。首先我哋想搞清楚先。嗱、我同佢都話喺我諗喺我哋無論係叫支持聲援，甚至係參與嚇、推動。中國嘅民運上面咧，我相信我又好，朱元偉我諗好，香港嘅市民咧係唔係從一個公理嘅角度係去諗問題嘅、大家真係從一個公義嘅角度係去諗問題嗱，咁、所以就唔好話喂，我哋幫咗你好多，你幫手，或者喂，當年呢、這個黃雀行動除咗話好多人去有危險之外。可能都使咗唔少錢啦、即係好啦，咁嗰啲錢，喂，你嗰啲去咗外國嘅，係咪回咗翻水俾我哋啊？咁樣，喂，唔好咁樣去，首先唔好咁去講先。嗱，內地嘅人民，內地嘅維權人士，我知道其實不如內地嘅維權人士，其實佢哋好關心香港嘅民主嘅。呢、這個係我諗大家嘅接觸上面咧，都會知嘅。喺呢點上面，喂，佢哋。会唔会嚟到？其实坦白讲咧，我记得呢几年咧，好似七一咧，都有啲内地人都有嚟嘅，有啲人行咗呢一侧边睇啦，咁样成啦，咁我唔知嗰啲算唔算系声援啦？但系我谂，无论如何点都好咧，就系、是、其实唔系我哋需要去咩呼吁或者话嗱，我帮咗你，你而家要帮翻我，唔系咁嘅。即系唯有时候，我哋嘅民主。當然，我諗最重要香港民主嘅香港人去爭啦。其他嘅人，無論係內地又好，或者所謂外國勢力，喂，佢關心佢去講，佢去講一啲喂，其實都係一個普世價值嘅嘢，咁當然係好事啦，係咪？咁但係係咪話，喂，我幫過你，你唔幫我又點點？我又覺得唔好從咁樣去諗嘢咯嚇，即係我哋真係搞緊公義唔係搞公義。 老實講，因為嗱，你其實頭先阿昌哥你想講嘅嘢，我絕對認同嘅。 你都係昌哥。 問題咧？ 唔係我食咗好耐花生嘅。 喂，問題唔係你想講咩先？ 你講你 講啦，因為我係要 我好驚你又話我站亂 曲。我純粹係一個好從一個即係轉樣一個傳訊效果嚟更加做得更快更好嘅個角度去諗嘅原因就係話，而家我哋真係面對緊即係所謂本土派嘅挑戰。撇除咗有一啲。即係你問我有一啲，例如即係黃楊大嗰啲，我覺得肯定係即係政治性嘅攻擊嚟㗎啦，係。但係有一啲嘅批評或者有一啲嘅思考咧，我覺得係好必須地立即地 去關切咁樣去針對咁樣去處理嘅。即係例如講緊學民思潮，舊年佢話悼念六四嘅態度，佢唔係講緊話即係由中國人嘅身份出發，佢用一個普世價值嘅身份去出發。其實某程度上證明咗中國人嘅身份同香港嘅身份已經有個裂層喺度，而且由最學民思潮嗰班即係年輕世代最活躍嗰班人講出口，其實我覺得嗰陣時候已經係好嚴重一個問題嚟嘅。 其實我意思，因為我聽過大家去即係講好耐，我都食過花生好耐，但我覺得今日我討論咧，其實大家雖然話想講本土派，但係其實從來都冇乜點觸及本土派啲，反而即係係咁喺度話啊一個就話即係資源會唔夠進取，應該進取啲咁，但係即係你做嗰個人其實通常都係會覺得即係都會覺得。自己啊做到呢个位置就其实应该是做了好多嘢啦咁样。咁在嘢即係或者唔在位嘅人就通常就话喂喂唔係喎做唔够喎咁样。即係我见到即係你两边个关系咁样。 咪其实 咁我希望我讲返我希望想讲嘢就话、是、我觉得而家啱啱杨继春讲緊嗰个本土派挑战呢，其实我返嚟想听啊蔡耀昌讲多啲就话、是、喂其实上年佢哋挑机挑唔成。但你可以預期佢年年一定會繼續挑機，同埋繼續攞而家香港嗰種狹隘嘅即係所謂本土主義咧，嚟到去啊繼續嚟去燒翻即係支聯會或者六四晚會嗰種對於中國嘅關懷嘅。咁我估亦都係某程度上呢、這個原因係楊繼昌成日話啊，係咪應該要嚟到去即係叫做企翻喺多啲香港人嘅位置嚟到去講翻個論述，以至到係唔希望俾嗰啲人嚟到去搶咗嗰個話語權啦。我諗你嘅意思應該係咁啊嘛。咁係啦，不如即係用呢個角度嚟到去徐昌，可唔可以你都回應一下？係啦， 我覺得關於如果要處理合藝本土派咧，點去做咧？基本上係真係要多方面嘅，亦都唔好大家諗住為將所有嘅嘢擁曬俾支聯會，你要去搞我哋，亦都擔唔起啊！真係嘛？嗱，要從好方面去做，因為嗱，即係如果認真去解拆咧，就裏邊好多嘢啊，有啲咧。是我哋可能都係關心嘅問題嚟嘅，即係譬如話香港嘅某一啲嘅，譬如容量嘅問題啊，即係無論我哋嘅設施啊、咩旅遊啊，又或者甚至我哋交通啊，呢啲其實我哋係咪我哋都應該要去處理喎？即係為咗香港人嘅係咪？呢其實係都係應該要 處理。係，但係六四 支聯會嘅角色 係啦，係。另外咧，就當然另外一啲嘅本土係相關嘅咧，就係、是、可能就係真係佢話，因為同中國嗰個嘅。切割 系佢哋要區隔 嗱，同中國嘅切割區隔嗰樣嘢咧，亦都唔係淨係支聯會，即係個六四嘅問題嚟嘅。係，但當然如果佢完全切割咧，六四可能都切割，係咁解嘅啫。但係仲有其他嘅嘢嘅，即係譬如好似討論講乜講城邦，就其實都係啊，可以原始根本就唔係講六四嘅嘢嚇。嗱，所以六四係其中一個可能會同本土。即係個碰撞嗰間問題，嗱喺呢個問題上面咧，我哋係做緊，亦都會繼續會做嘅嚇。 做啲咩咧？ 嗱、其實有時候當然去提出一樣嘢去辯論，有人有同我哋辯論，我哋當然唔會去迴避啦。喺舊年我都辯論到好長嘅，包括我同阿陳雲都有即係辯論，即係喺 你有機會你同陳雲辯論嘅咩？ 有陽光時務嗰陣時候。揾咗我同佢就係、是、你叫對頭辯論就好啦，但係點知整整下咧？ 我判斷了你的態度 走咗、 okay 啊、整整下之後咧，阿陳文就走，但係佢就唔係話我鬧佢，就係話嗰個記者就嚇，即、係有呢個引導性嚇即係諸如此類，跟住就憤而走咗。之後我都冇乜場合， 我聽聞啲記者都好難同佢相處。聽聞話有個記者放慢下佢，跟住佢無啦啦對個記者講： 嗰陳文嗰啲嘢啊， 好啦，佢話有想有人想殺佢。 嗱喺嗱，當然喺六四嘅議題咧，嗱我哋都會繼續有辯論，會辯論。另一方面，我覺得更加重要喺支聯會嘅角色咧，我哋就唔係淨係話同人哋去辯嘅，係我哋要持續係做啲咩嘢喺係繼續去講六四，係去講我哋去平反六四。同中國嘅關係，要同我哋有咩關係？你要繼續係咁樣係去做，即係你嗰，因為你可能辯，你係同某人辯，或者同某一班人去聽。但我諗更加重要係向更加大嘅，譬如香港嘅市民或者新一代都好咧，係去做。要透過唔單單佢嗰、那個，你話俾佢聽，佢亦都有個體驗嘅過程。 纪念本同一种方法。嚟六四，你话系仪式又好，咩都好，其实六四嘅烛光仔本身，我听到好多人，包括头先啊，阿欧乐轩都有讲到佢嘅经验就系、是、嚟过嘅人咧，调翻转，我系听到有唔少系觉得嚟完之后咧，佢系有啲嘢系改变咗，即系个感受系唔同咗。嗱，咁呢啲嘅地方咧，你系要咁样系去做，你要透过一个实践。先至可以去改變，改變人去改變嗰個世局，而唔係你以為我哋自己喺麥裏邊拗啲人又好，拗輸又好，或者喺鍵盤裏邊打人又好，打輸又好，就可以改變到個世界嘅話。 我擔心咧就係咧，第一咧就係話咧，即係支聯會可能做咗好多嘢，但係咧出唔到啊，咁樣你做幾多嘢都冇用啦。呢、這個即係從個支聯會個角度，我覺得你哋都要。呢、這个我觉得一个全新嘅问题， 做嘅嘢都相当多系出到噶啦。 嗱，呢、這个就系个问题啦。你觉得出到？但系 我 喺我哋两出唔到， 由到尾都系一个框架，就系、是、话。 第二就系话，如果你讲紧头先欧乐轩讲到就话，嗰、那个即系我做已经做好多嘢啦，咁样跟住点解？点解大家都唔会系有一个好宽容嘅角度，或者系去即系更加俾更多支持俾我哋改善嘅空间咧？咁样嗱，我举一个例子就系、是、喺个论坛上边咧有。我问过何俊仁嘅，即系阿仁哥就即系我问佢就话喂，而家好多即系所谓嘅慈善机构或者系 NGO 咁样样，都会有即系好多样嘅指标系俾人睇到你做咗几多嘢去达标嘅系吓，咁样支联会你都要即系都要筹钱噶，系咪咁样？你都要俾到啲即系成效俾人睇到嘅咁样即系例如。咁即係我哋有多维权人士，我哋帮过佢嘅，或者係一啲有啲咩可以量化嘅，真係要俾到人睇呢？呢个係一个即係传讯效果嘅问题嚟㗎。我知道你做好多嘢，亦都唔计较回报咁样，但係真係要俾人睇到你做緊嘢㗎嘛，係俾更加多人嘅支持㗎嘛。咁仁哥就答如果有啲嘢呢讲出口嘅话呢，就做唔到㗎啦，尤其是大陆嘅问题上面咁样。which 所认同嘅呢样嘢，或者都系非常之即係真实嘅情况系咁样。但不过即系当其他人，我讲过咧，我成日带啲学生去噶嘛，每年都系睇个论，就系六四晚会之前个论坛入边，啲学生听完同佢哋即系做睇翻佢哋 feedback 嘅时候，佢哋就话啦：，喂，咁样你咁讲法，咁样你讲话你即系冇图冇真相，用一句网络嘅说话，系咪？你我点样可以即系判断到你系咪真系做紧嘢噶？系咪？即系尤其是讲紧即系讲紧我嗰一辈，我哋讲紧八十后去六四晚会嘅人咧，当去到嗌口号嘅时候。嗌到即系五大纲领，嗌到结束一党专政咧，平反即系建设民主中国咧，即系冇乜人会跟住嗌嘅系。 吓唔系，但系嗌得特别起劲。 系咯，我身边嘅朋友冇乜人跟住嗌嘅，即系个原因系点啊？原因话一句口号嚟嘅啫，一句口号嚟嘅啫。究竟即系呢廿五年嚟支联会嘅结束一党专政嘅努力，嗰张成绩表喺边度？我睇唔到。建设民主中国，建设民主中国嘅方略喺边度？建设一个乜嘢嘅民主中国？有冇啲咩建议？即系好似普选嘅提案咁样，你至少俾个建议我啦，我可以闹你个建议都好啊。但系你即系有个提案，你俾到内地人睇，我哋应该走去点去建设啊嘛？或者我哋喺内地嘅朋友喺内地维权嘅时候，点样可以去结束一党专政？点样去建设？点样去结束？点样去建设啊嘛？ 嗱呢个我希望即系我唔知道阿舅哥谂住点样回应啦，但系我希望即系我都讲下先，因为我理解嗰五句口号好似系有个因果关系喺度，即系话释放民运人士系第一步，跟住平反八九民运，咁啊追究屠城三，即系慢慢一步一步咁上嘅，咁似乎即系喂前咗几步都未做完，你跟住你又话后嗰几步嚟到去搞啦，咁即系似乎 你记唔记得头先九哥讲 系咪有啲本末倒置啊？ 即系中共或者冧咗档，或者入边扭大民主化嘅程度之下，咁先至系平翻六四前面先有希望啊？系 啊，不如都系九哥讲啦，因为我理解嗰五句口号有因果关系喺度咧。吓 ，欧乐轩就。都是几清晰的吓，不过首先答到阿杨继昌的问题就系、是，我话如果是平反六四嗰阵时候，可能中国都有一定场民主化。嗱，呢个就是头先我都有讲噶，可能嗰阵时候咧，佢系未结束一党专政嘅、如果结束一党，可能根本就水到渠成啦吓，亦都可能喺未结束一党专政嗰阵时候咧，已经系平反六四或者平反民运。喺嗰陣時候咧，如果未結束兩專政，當然亦都唔可以話佢已經係完全民主化咗啦，中國啦嚇。咁但係你要去到平反六四嘅情況咧，如果佢係好完全而家咁僵化咁即係專制情況咧，亦都幾難嘅。 咁啊，即系话其实有时候历史嘅变动当然系唔系话真系一条轨嘅。咁但系翻翻去咧，我哋即系廿五年前嘅即系五大纲领嗰、个厘定咧，你话系咪我哋一讲五大纲领嗰阵时候已经有晒时间表、路线图啊咩嘢？即系咁啊，当然唔系嘅，系嘛？即系喺八九民运跟住六四嘅镇压之后，那个环境系点咧？大家系我如果记回忆翻就系、大家其实当时系既伤心又悲愤。咁其实喺嗰个悲愤嗰度，你话我想唔想同共产党死过咧？我都好想同共产党死过嘅。啊，唔系即系咁但系咪点样死过咧？事实上嗰阵时正有人提，不如我哋去买军火啊，或者支持一下呢、这个。內地有冇啲軍人嗰個邊節啊？咁樣即係各隊各樣嘅提議都有嘅嚇。嗱，咁但係我哋翻翻去喺香港我哋嘅位置咧嘅喺組織上面咧，我哋都只能夠係繼續喺個群眾上面去做咗功夫。咁群眾上面係點樣做咧？喺群眾嘅訴求上面咧，你第一下咧喺當時坦白講咧，真係第一步咧都唔係去講緊平平反先嘅，因為当时我哋面对嘅处境咧，系好多人系俾人捉。而家黄丹，当然而家喺台湾啦，大家经常都知吓。佢喺当年，我记得系七月初，佢即系翻去北京就即系跟住就俾捉咗。喺六月六四之后，跟住冇几多个咧，就开始先有廿一个通缉学生名单，跟住后屘又自己分子都有名单咧。之后嗰个零月咧，其实就系、大家捉迷藏嘅，今日可能咧就佢又捉咗边个啦，或者边个自首，跟住咧就有人咧就话、我成功逃离咗啦，去咗外国，即系咁样情况。咁其实当时当然有好多人捉咗，我哋提释放系最迫切嘅一样嘢，咁所以呢个系第一个吓、好啦，咁跟住当然讲点去做，其实平反呢个字眼就我知道咧。都有好多拗撬，其实唔系讲紧而家，其实嗰阵时都有啲拗撬嘅。但系点都好啦，就系呢一个去平反，或者我要将八九民运去证明翻系一个爱国嘅民主运动。咁呢个亦都系一个系好重要嘅嘢。嗱，你无论个官方嗰度系点都好，你逼到佢去做，其实佢一定即系等于承认咗啲嘢。嗱，咁呢个系一个，亦都系当时其实民众。特別內地民眾好大嘅訴求，呢個係可以一個。我哋當然有平反咗之後咧，你先至可能去講，我哋都唔滿足嘅、哦。你平反完咧，你就要即係問責啦，追究個責任啦，係咪？嗱，就咁樣樣。咁嗱，其實老實講，如果同六四有關咧，去到呢個追究責任，可能都已經夠嘅咯。即係三個綱領，唔同講。咁點解當時就仲有第四、第五個綱領咧？因為當時大家都有提啦，你淨係講到嗰度唔得嘅。其实关究竟点解出现六四镇压，就系、是、共产党嘅问题啊嘛，系嘛？就系、是、佢一党专政，拿紧个权力，即系所以先至系不惜出动军队都要保卫佢嗰个政权啊嘛，系嘛？咁所以其实最后都系关究竟系一个制度嘅问题，几党专政，亦都我哋亦都认为你如果一党专政存在，根本中国系唔可能民主，就可能佢表面话，其实佢而家都话自己系民主噶。即系人民民主专政啊嘛，咁你都即系话你真正嘅民主就一定系建基于专政嘅。嗱，所以其实某个当时其实你系真系系我哋一个叫做阶段或者一个次序，去到最尾嗰几下，唔好讲话建基于专政同埋建制民主，我哋你系问我哋真系有冇咩蓝图，冇乜蓝图嘅，甚至你话咩追究同责任有冇蓝图啊？ 所以我意思就系话，我睇到 呢个嗰个方向嚟嘅，真系 我知嗰个方向系咁，咁所以如果用杨锦昌嘅讲法嘅话咧，其实可能千会根本做到嘅嘢系好少，因为而家连释放民运人士可能都仲未做到，咁跟后几步咧，根本就更加难去讲落去。咁但系即系我意思就系话，当然我哋喺嗌呢五句口号近呢几年，我哋都系嚟到去讲紧话，即系究竟同埋我哋嘅。 本土嘅一個啊民主運動，究竟應該點樣連結等等。咁啊，我諗相信呢一方面其實即係都係值得再去即係探討下。 我諗好不幸嘅就係呢、你本土嗰啲所謂自稱本土派嘅人呢，係即係講咗好多關於即係支聯會或者六四晚會嘅批評呢，其實好多都係一啲我包括我在內有一啲有份去六四晚會或者支持對支聯會大體上都係表達支持嘅人呢，咁多年嚟呢都覺得有啲嘢呢係有問題嘅地方嚟嘅。對支聯會， 其實我想問，我想 但我不幸地係本土派噏咗聲變成一個敵我對立咋嘛，係即係例如我想支聯會或者甚至阿九哥都要明白一樣嘢，就係話有啲即係如果你去到即係熱血公民啊，熱血時報啊，或者係嗰啲所謂嘅六四真相，即係正義聯盟、愛港力之星、愛即係嗰堆人對支聯會嘅攻擊嘅時候咧，我哋一定係企喺支聯會嗰邊嘅。 係 嚇，但係喺依啲人之外，我哋一啲即係其實我鬧完你之後，我咪有少少地去維園參加晚會，係咪？即係都係其實呢啲批評都係， 唔係我覺得咁樣 分分到呢啲咁嘅批評， 我覺得同個批評咧 攻擊咧 係嗱，我唔好你係邊個先啦，即係其實但係個批評。是提出嚟，咁咪大家系去讨论、去解察咯。就嗱，我即系话有好多批评。如果你就算我听完一大轮，你问我系咪一个好开放人，我当然未必。可能大家心目中我系一个好唔开放嘅人，系一个好闭塞嘅人。但系我系都系相信我自己。其实人哋讲嘢我系会听嘅，即系起码我想听你讲乜先，跟住睇下研究，谂一谂有啲咩可以搞咧咁样。嗱，譬如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唔同类型，由可能六四集会嗰、那个形式内容，系去到我哋嘅口号各方面。喂，我系提出咗一啲嘅解释，或者我哋一啲嘅做法，我亦都听唔到调翻转。喂，你有讲到我哋嗰个问题，或者有冇更好嘅做法咧？咁嗱，其实当然有嘅，系可以去。真係可以去諗呢，我係好認真地可以話俾大家聽，係有傾去諗，亦都真係去傾去諗，唔係淨係我一個啦，係咪？因為都唔係即係你點樣睇我都支聯會都有其他人啊，我哋亦都係有其實每一年我哋當然六四都會之後都會聽到一啲嘅建議又好批評又好，我哋係有討論，又會諗下有啲乜嘢係可以去改善，因為我哋確實係有咁，但係我可以都話咧，其實有好多大家好似喂，你話係仲係咁，我哋譬如你思量過，大家如果到你去係去作為一個搞手嗰陣時候，你係咪都要去兼顧我哋去諗嘅一啲嘅問題咧？唔係話你好似冇改，而家我哋係，但係喂，你改成點先係嘛？即係跟住嗰啲嘢又係咪？会更好咗咧，定系点？嗱，呢个系咁做，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啲批评咧，唔好就系变成咗空洞化咗。你就系好多问题啦。 我觉得呢个有啲要区分嘅，因为即系对于支联会嘅批评咧，其实分开两边啦。有一啲嘢咧，其实我相信咧，大家都唔会认同噶啦，或者即系好难，你唔会叫支联会嚟到去接纳啦。咁例如话佢哋嗰种即系本土嘅事业， 我觉得你越争越写话，叫佢今年唔好搞六四集即系烛光晚会都系。 系我就系想下一句，我就想讲，我意思就话，即系分开两嘢嘅。我觉得因为杨继昌，我谂你都要讲就系话，喂究竟你作为一个普通嘅六四参与者，咁你话你最后都系死死地去维园噶啦咁样。咁但系究竟你嗰种不满可唔可以即系解分？翻先就系话，究竟本土派讲啲嘢有乜嘢你系接纳，有咩系唔接纳？而你觉得应该接纳嗰啲嘢，系希望即系点样嚟到去令到支联会改善先？咁我谂呢个一定要清楚界分翻先咯。 系因为即系好多人咧听到嗰、那个九哥口吻咧，好容易有人误会嘅原因就系话，即系欧乐轩你咁讲啦，我已经做咗好多嘢啦，你做咩唔支持我啊？咁样咁，但系呢个世代就已经转咗啦嘛。系咪？有个更高嘅透明度，要更高嘅问责，同埋你系真系 嗱， 你先 嚟 到嗰样 先大 胆。其实咁样，梁启昌哥头先啱讲句说话咧，我系从来冇讲过嘅。我系从来冇话我做咗好多嘢，点解唔支持 我？欧乐轩， 我讲 唔系嗱，系欧乐轩。嗱，我真系想话，第一就系我梗系会讲我哋做啲咩嘢，系嘛？你 因为你在位啊嘛。 嗱，系咯，即系话你问我，唔通我话俾你听，我哋做咗好少嘅嘢。嗱，我。当然我从来都冇觉得我自己做咗好多嘢， 其实我 真系 好认好事。 所以我真系咁话，我哋做咗啲咩嘢？呢个梗一定系要咁样啦。呢个第一就嗱，跟住你话系咪有效去令到大家系信服？我系当然觉得呢个唔亦都唔能够透过话我就咁讲完 大家就好信服，我同意嘅，我完全同意，都接受。但去到好啦，有咩问题，我咪大家愿意去讲，愿意提出个问题， 我咪去思考咯， 大家去倾咯。嗱，我觉得系咁样样，即系亦都唔好话我系闸咗嗰道门，唔系咁。但系当然我系，大家可能睇个问题嗰阵时候，我有冇谂过咧？以前可能我话多话少，未必系全部，但我话多少真系一定要谂过，因为你都有一段时间你。你唔一定唔會第一日聽某一樣嘢嘅。 我想問係咪如果我哋用一個理想嘅途徑，假定學民思潮嗰個套路係一個好嘅套路，即係會比起假設係而家支聯會嗰個做法好啦。咁係咪即係楊錦昌嘅意思就係話啊，咁不如點解唔去用即係學民思潮嗰種論述模式咧？即係嗰個論述模式，我理解啦，就應該係多啲從一個香港人嘅本位出發嘅。咁啊，例如話你將心比己諗下，廣場入邊死嗰啲人啊，其實咧，我哋香港嚇都係喺一個極權政府裏邊嘅。其實你係咪希望嗰個理想模式係一個咁嘅樣？而我理解另一樣更加重點，你想講嘅就係話多啲抗爭性嘅啊。舉例就係話點解一定要喺維園，即係例如話去中環啊？即係你我想搞清楚你嗰個嘅即系理想形态系咪就系咁样先？ 唔系好多方面嘅，我谂呢个唔系话一定要抄边个模式嘅问题。我指出就话喺我同年纪嘅人，喺我接触嘅年轻一代，系即系觉得支联会做得唔够，亦都 系我明啊。咁亦都做你都要谂下点个 solution 系咩啊？ 先讲过啦，即系话你系咪你可唔可以交到一个结束一党专政嘅成绩表，或者成年入边即系？即系过一年做咗几多少？即系关于建设民主中国嘅论述咧，系咪？ 我觉得大家都做得好少。 嗱，嗰个支联会做咗啲咩咧？我哋系喺个系咪好集入？嗱， 连 升 翻系咪人事都未做 咯？成绩表咧，第一就无谓为自己打分啦。第二就你我打完分，可能你都未必信服，系嘛？嗱， 我觉得会一定好低分咯，系咯。 亦都真系 咁，但系 冇乜 支联会责任咯。 即系我讲嗱，大家即系我始终都系话咧，做咗乜？大家去睇。如果大家话唔睇，你话你要去话俾我听，咁我哋有得话，我都会话俾你听。第二就系、是、喂，如果你有冇啲咩改，每一个人嘢提出嘅嘢系话不足，系可以讨论嘅。我觉得呢样就系即系重要，就唔系话跟住你继续不断去讲话不足，但系我去解释完之后咧，你又 帮唔到。最后一分钟，我最后一分钟，我话俾即系我总结个三点啦。第一点就系支联会冇一个即系结束一党专政同埋。建设民主中国嘅蓝图啦， 写文联都冇、啊。 第二咧，我唔系写文联嘅，唔使问我。第二咧就系、是、 我真系想讲写文联都冇、啊。 即系除咗晚会， 继续嗌都系。 系啦，除咗晚会，除咗搞晚会之后，而家搞纪念馆啦，除咗搞晚会、纪念馆、放风筝、六四之前个大游行之后做咗啲乜咧？第三就 系。但系呢个除咗都做咗几样嘢啩？咁大家都要睇下嗰几样嘢系啲咩嚟啦？ 就切合即系本土离地嗰个过程。 不如我都希望总结几句啦。我觉得成晚即系成个节目咧，其实今晚咧主要都系即系离唔开嗰个框架啦，就系话一个。喺度在位嘅就即系都希望能够同大家讲话啊，做咗啲乜，做咗乜，咁当然有好多不足啦。咁可能甚至其实客观嚟讲，可能真系即系五大纲领，可能真系连第一个都未搞掂嘅。咁啊，但系我唔会觉得，即系我唔会怪罪于佢哋。咁作为一个在野或者普通嘅参加者啊，可能都对于嗰、那个啊即系参与嘅形式，喂，年年都系咁样，喂，真系好闷。或者可能真系即系察觉到有一啲嘅群众嘅谂法。可能真係有一啲變化喎，咁究竟係咪即係究竟我哋未來應該點樣嚟到去包攬翻一啲唔同諗法嘅人嚟到去即係團結一致去講呢個問題咧？咁其實呢個都即係我諗都值得思考嘅。 好啦，阿 Spooky 料啦，我最尾總結一句咧，就係話首先要多謝九哥啦，上到嚟嚇你個辯論，即係阿陶君衡成日話你即係平時同埋都唔係做訪問嗰陣時候，甚至平時咧都唔知自己講緊乜嘅，土成喺度笑你，但我覺得呢個就即係經過今晚咧，我絕對正。其实唔系嘅，阿九哥个辩论能力咧系好高嘅。第一，第二就系话，即系成日话九哥好似即系冇乜即系见树咁样啦。但系觉得至少相比陶君衡或者嗰代人入边都好，我觉得阿九哥至少今时今日唔需要等待我啊，系咪？好多谢政改终极战最后一集，多谢九哥上嚟。OK， 多谢各位听众，拜拜。